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雪橇世界杯举办在即，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点赞雪游龙。 增设站位，变更路号，下周五起，14条公交线路将进行调整。 辽宁铁岭市检出一例涉外快递内包装阳性，会传染给人吗？ 直播间不是最低价，两大头部主播双双讨伐欧莱雅，到底谁有理呢？ 上海出台法规，严禁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进行杀熟。 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患者不药而愈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还有晴午和雾。东部南部地区啊能见度比较差，目前来看最小能见度呢将会低于在500米左右吧。那么有开车出行，特别是过往东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来看呢，有一股弱冷空气啊已经到达北京的北部，前半夜呢会自北向南影响北京地区，将渐渐刮起啊2、3间4级的偏北风。那么伴随着冷空气的到来，能见度呢逐渐转好。那么夜间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2度左右，山区呢0下3度到0上1度。那么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东风呢2到3级，最高气温预报啊9度左右。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黄工，之后这个双休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来看双休这两天的天气吧还是有一些变化。周六呢是多云，预报最高气温1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1度上下。周日呢疫情为主，有强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呢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有7级左右，预报的最高气温仅有8度，最低气温呢0下2度，风呢比较大，还有风明显的风寒效应，体感呢会比较冷。所以啊双休这两天的天气主要是周日的大风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请听众朋友们注意这个防范吧。这是双休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轻雾或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本周末，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举办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的比赛。日前，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埃纳斯·弗格利斯抵达延庆赛区考察，并对雪游龙的场馆建设及运行团队给予了肯定。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11月15号，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埃纳斯·弗格利斯抵达北京，并在16号参观了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谈到这座场馆，弗格利斯对雪游龙的建设进度给予了肯定。 I was 2 times here in 2019。 我来过延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这里只有赛道，没有其他的建筑。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惊喜。我认为这个场馆对所有雪橇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份很好的冬奥礼物。11月20号和21号，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而近期正在进行的是雪橇国际训练周。埃纳斯·福格里斯对场馆和赛事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雪橇世界杯和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来说，场馆的运行团队工作很努力，组委会、场馆经理、NTO 以及赛道工作人员，整个团队都有很高的水准，大家团结协作，我们是一个整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取得最好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赛事是为运动员而生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为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条件，运动员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就这条赛道的感受，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和运动员都进行了交流，祝愿所有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记者今天从北京冬奥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今年举办的测试活动当中，围绕场馆运行等关键场景，已经有361项新技术陆续在测试赛、运动员训练以及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中测试应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景清的报道。 新技术在冬奥会的实际应用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场馆，这是举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介绍说， 国家速滑馆采用了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屋面，它的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1/4。首钢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面体的模块及正四面体连接的节点，实现了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转化。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将鸟巢建设成为数字低碳智能体育场。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说，在既有场馆改造中，科技创新有力支撑鸟巢智能化和水立方冰水转换等场馆改造，自主研发了水立方冬夏场景转换关键技术体系。 那么实现了冰面毫米级的高精度车辆，也支撑了国家游泳中心创造性的建成了首个智能化快速车桩的冰水转换的这样一个场地，有效地破解世界上大型场馆长期有效进行运营的这样一些难题。 以雪上场景为例，第一次掌握符合国际标准的竞技型人工剖面赛道设计方法与建造关键技术，成功应用于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建设，成功解决了国家雪车雪橇赛道长度大、落差大、弯道多带来的精度和温差控制难题。 首次实现了360度的回旋弯道一次性的喷射成型，大家也看到这个雪如意啊，它是以山体而建，这就采取了一些新型的建造的技术，大大的加快了工期。 为破解室外观赛气候寒冷的问题，场馆坐席和站席观赛环境也有了技术提升， 实现了-20度体感温度下设备的表面温度10秒之内提升到40度，提升啊观众在现场观看的这样一些舒适度。 一批新技术已经在今年的测试赛中进行了测试应用。 在今年2月、4月举办的相约北京雪上和冰上测试活动当中，围绕场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气象、交通等关键场景，已经有37个项目的133项技术成果在测试赛中啊得到了应用。从10月份开始呢，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又是有61个项目、228项技术陆续在测试赛、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当中得到了测试应用，确保重点专项取得的技术成果能够在冬奥会上用得上、用得好。 11月到12月，张家口赛区将举办3场测试赛和一个国际训练周。目前场馆团队人员已全都就位，场馆日运行计划已经编制完成，场地已准备就绪，并圆满完成3批次外方专家考察认证工作，4个竞赛场馆完全满足办赛需求。 张家口赛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分区、分级、分类闭环管理，精细设置全流程疫情防控流线，进一步细化了各阶段、各群体、各环节疫情防控措施，确保赛事万无一失。未来冬奥村将有400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将开展全要素满负荷的压力测试。 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已经全都到岗，卫生防疫物资也已经全都到位。 在住宿安排上，张家口赛区已对测试赛期间的住宿分配方案进行调整，届时将实行分类保障，将按照食宿同起、分类分区分流线、闭环管理的原则，采用以自助餐为主的供餐方式，就餐空间不足的进行热链配送，确保食品安全。 此外，交通保障方面目前制定了交通服务标准，落实了交通服务保障车辆、服务场站、抵离服务区、交通信息化指挥等各项保障措施。测试赛所需的保障车辆和服务保障人员已经全都落实，所有保障车辆全都实现信息化管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据北京地铁微博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地铁公司结合乘客需求、攻坚克难，优化列车区间运行时间和车站客运组织措施，对地铁 S1 线高峰列车间隔、单程运行时间进行优化，11月19号起正式实施。 S1 线优化运营组织措施之后，早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20秒，由5分30秒缩短到5分10秒，运力提高 6.5%。晚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30秒，由6分30秒缩短到6分，运力提高 8.3%。京安桥站到石场站全程运行时间由17分11秒缩短到15分28秒。石场站到京安桥站全程运行时间由17分28秒缩短到16分04秒。 为了方便窦店高端制造业基地以及伟业家园等小区居民的出行，同时配合部分场站保障条件变化，下周五也就是26号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调整328路、F28 路等14条公交线路。 为配合冷泉公交场站启用，328路将从龙泉驾校延长到冷泉公交场站，调整后增设龙泉检测场和冷泉公交场站共两站。F2 路因为原驻车场站不再具备运营保障条件，由天恒乐活城延长到南梨园南，调整后首末站均为南梨园南。 同时，为了方便窦店高端制造业基地以及周边回迁房社区的乘客出行，解决竹园街地面公交服务空白， F28 路将调整中途走向，取消福星站，并增设窦店路口东、启航街等多个站位。F28 路调整之后，大窦路沿线乘客可以改乘934路前往良乡地区，凯旋大街北段乘客可以改乘 F35 路前往长阳路地铁广阳城站北。 同一天起，846路、F11 路、Y12 路等九条线路将会增设中途站位。 再来看朝阳区2022年高校毕业生选培计划招录工作日前启动，将招录专业领域的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打造优秀青年干部的蓄水池。 朝阳区高校毕业生选培计划是为优化朝阳区公务员队伍结构，发现和选拔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朝阳区各机关工作的重要举措。朝阳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8年以来，朝阳区已实施三届选培计划，共招录200多名来自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的优秀应届毕业生进入到选培计划队伍。 本次选培计划重点招录党建政工、高新技术、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六类专业人才。录用后，选培计划人员将由朝阳区委统筹管理使用，通过参与基层一线工作，到重点部门挂职，参与重大项目、重点的项目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培养锻炼，提升年轻干部的综合素质。 同时，朝阳区将为选培计划人员提供十条政策，包括为非京籍生源毕业生解决进京户口，优先提供人才公寓，优先解决两地分居，纳入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荐参与国家市区重大活动重点任务等。 今天，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新设立航空工程学院，学院将面向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两大航空港，培养从事航空维修技术领域、航空航天技术领域、航空服务领域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是北京最早开办航空维修类专业的高职院校。2018年起，学校先后和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海航、东航等进行校企合作，每年可输送300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9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学生刘普元说， 现在就是在进行飞机维修执照的培训，取得执照之后，明年3月份就进入航空公司去实习，临岗实习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直接入职，解决就业，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此基础上，学校新设立航空工程学院，将打造富有首都特色的高水平骨干航空专业群。航空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陶云明介绍， 现在的专业呢，有飞机电子维修和飞机机电维修专业群，电气自动化有一个专业群，然后航空服务专业群呢，逐渐的启动。我们现在申请的无人机专业，市教委已经批复了。今后在这个大的专业群的引领下，我们和企业精准对接，培养有工匠潜质的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国航旗下民航维修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空技术培训部总经理刘英俊表示， 我们现在国航我们这个飞机已经500多架了，特别是大兴机场，对维修人才的话就会要求很多。我们也和电科院签订了协议，每年从我们电科院要招收一定规模的学员，定制班，定制不光是人，还定制课程体系、培训方法，这样才真正实现校企合作的目的，双赢甚至多赢。 今天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建设工程开工仪式在项目现场举行，学校新址入驻西黄村地区，建成之后可以提供2790个学位，以更好地满足区域学位需求。 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项目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地区，为西黄村地区棚改配套学校，是北京市重点工程和石景山区重点民生项目，建制为12年一贯制学校，其中小学24班、初中12班、高中30班可以提供2790个学位，项目占地面积大约3.9公顷，总投资约3.8亿元。 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的建设是石景山区重点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北京大学、北大附中与石景山教育的重要纽带。学校新址入驻西黄村地区，不仅是这一地区的配套学校，同时承接着服务新首钢地区居民子女的就学需要，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石景山区优质教育资源布局，更好地满足区域学位需求。 再来关注热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东城区演耀胡同102号中国书店正在进行房屋改建工程，但整个工程存在挖建地下室的情况，居民质疑其合法性，同时工程导致的噪音和环境污染也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调解决。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演月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呈东西走向，而李女士所说的102号中国书店房屋改建工程就在胡同的偏西位置。李女士介绍说，施工从今年春天就开始了，最近她还发现工人在挖建地下室，对此她质疑挖建地下室是否有正规的审批手续。 拉地下室就是2015年不是出过事儿嘛，然后之后可能北京市出过味，就是不再对这个进行审批，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许可。 那么市民所质疑的这个改建工程是否合规呢？记者致电了东城区住建委核实情况，行政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那个有开工证，审批手续都有， 工程合规合法，但施工仍然存在夜间扰民的问题。李女士说， 大概就是这几个月吧，有2-3次晚上就是一宿，有那个就是水泥搅拌车呀，然后那个工人叮叮当当的那种声儿。 对此，施工单位江苏中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翟先生解释说，工序的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操作。 浇筑混凝土这个事儿是没办法，因为它得连续浇筑，工序是真的没办法的。 按照翟先生所说，既然工序存在特殊要求，工程建设又是否有夜间施工许可证呢？记者辗转联系到工程建设方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先生，他表示，因为水泥搅拌车只能夜间进城作业，所以浇筑工作不得不夜间施工，他们申请夜间施工许可证却没有获得批准。 但凡能办都去办，要不就是以什么理由跟我们说你办不了，但人家不明说，反正就是交了材料不一定能办下来。 赵先生表示，现在自己是两头为难，一方面房屋改建工程没有获批夜间施工许可证，另一方面施工工序又不得不夜间施工，因此他希望能得到居民们的谅解，并尽快完成扰民部分的施工作业。 我那车要夜里进只能11点以后进，政府有规定，他现在两边都给我堵死了。现在是我们现在是这么想，让街道把居民约上，咱们开现场会，就是我们哪天能干我们提前一天告诉你，我们这么干就占几天时间，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 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好，18:19，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辽宁铁岭市检出一例涉外快递内包装阳性，会传染给人吗？ 直播间不是最低价，两大头部主播双双讨伐欧莱雅，到底谁有理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处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处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21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例，其中辽宁5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含1例由无症状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来看辽宁铁岭市检出一例涉外快递内包装阳性。据央视新闻报道，11月17号，辽宁铁岭市银川区指挥部接到公民个人报备，称其在英国确诊新冠肺炎的亲属向其寄来包裹，已经到达快递站点。铁岭市银川鄞州区疾控中心立即对于该快递包裹进行了封存采样，对于该快递站点环境进行全面采样和消毒，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核酸采样和健康管理。经检测，快递内包装物体表面为阳性，相关人员、环境和快递外包装物体表面均为阴性，相关风险人员已经纳入医学观察，经研判无疫情外溢风险。 快递包装检出阳性还会传染人吗？据科技日报报道，16号，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来自疫区的快递包装外表面大概率会带有新冠病毒，毕竟新冠病毒感染者会通过多种途径外排病毒，但经过较远距离和长时间的运输，存在死病毒的可能性比较大，活病毒的几率很小。 赵薇表示，即使是死病毒，但它依然有核酸，所以核酸检测时会呈阳性，但因为是死病毒没有活性，一般来说不具备传染性，公众对此大可不必过度恐慌。 至于新冠病毒在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究竟有多长，赵薇解释，新冠病毒对高温和干燥敏感，一般来讲，在印刷品和薄纸的表面3小时后就检测不到有活性的病毒了。而在衣物表面，病毒可以存活2天，在不锈钢表面可以存活7天，在外科口罩的表面7天之后仍然可以检测到较多的有活性的新冠病毒。 赵薇强调，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冷链运输的物品。3文鱼上付出的新冠病毒在4摄氏度存活时间至少有10天，25摄氏度时存活2天。两种温度条件下，病毒低度随时间延长都不断下降。此外，自由悬浮在细胞培养液中的新冠病毒在4摄氏度和25摄氏度条件下存活时间至少8天，但病毒低度在4摄氏度下变化不明显，25摄氏度下低度下降明显。 赵薇建议公众尽量不要购买来自疫区进口的冷链食品，尽可能减少生吃冷链食品。加热处理的过的食品呢，基本上是安全的。收快递的朋友可以在室外环境当中拆下外包装弃于垃圾箱中，有条件要尽量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来操作，弃置之后应及时洗手。 再来看中消协今天发布的2021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10月20号到11月12号共计24天监测期内，日均收集到双十一相关消费维权约89万条。 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等方面。欧莱雅、匡威、薇诺娜等品牌以及淘宝平台喵糖等营销活动成为今年双十一的典型案例。 其中价格争议多与预售定金和尾款有关，不少准备付尾款的消费者发现，叠加各种优惠之后，预售价格可能并非最优惠。不同直播间的差价争议、直播带货与直接下单的差价等争议也层出不穷。例如，有消费者投诉称，原以为双十一提前付定金能够抢到便宜，尾款加预付款一双匡威569元，谁知不用预付仅需要558.5元。与匡威有同样套路的还有飞乐的官方旗舰店。 在虚假发货方面，有多名网友吐槽了欧莱雅虚假发货问题。有网友说自己1号付尾款购买的欧莱雅商品，但是直到11号，物流信息显示商品仍在北京，付款10天不见欧莱雅。 欧莱雅在双十一期间被吐槽的不仅是虚假发货的问题。昨天晚间，直播带货两大头部主播双双发声明声讨讨伐欧莱雅，相关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昨天晚间，李佳琦、薇娅先后发布声明称，双十一期间，欧莱雅旗下的一款面膜在他们的直播间价格优惠力度与此前承诺不符，因此宣布暂停与巴黎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一切合作。 在双十一之前，巴黎欧莱雅对外宣传10月20号安瓶面膜在李佳琦直播间是全年最大力度，预售50片的面膜价格是429元。但是几天之后，消费者发现，在欧莱雅品牌方的直播间内，能够以接近半价的257元价格购入50片同款面膜。 就在李佳琦直播间微博发布上述声明几分钟之后，薇娅方面也通过微博发布类似声明，称有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了这款产品。对于10月20号蹲守薇娅直播间的网友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两位主播都表示，希望巴黎欧莱雅能够在24小时之内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今天凌晨，巴黎欧莱雅在官方微博回应这一事件，称经过初步调查，这次出现部分消费者在预售之后以较低价格拍下商品，是因为叠加使用了多种平台及店铺的优惠，并表示对于这次因为过于繁琐复杂的销售机制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 对于薇娅和李佳琦要求给出的合理解决方案，欧莱雅表示正和相关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对事件进行全面详尽的调查，将在综合全面考虑所有相关消费者不同情形之后，在保障所有相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提出能针对所有相关消费者的妥善解决方案。 直播带货主播和品牌方各说各的理，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如果在直播间以更贵的价格购买了产品，是否应当得到补偿？谁该承担这个补偿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既然主播在直播间里已经明确说了这个呢是一个最低价，那么他就要履行这个承诺。这个呢，按照现在的我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解哈。就是即便是主播做出一些可能超过了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范围，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那么即便法律没有规定呢，也要适用于主播也好，商家也好，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他说的这个话以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一个宣传，那现在看来的话，他实际上对消费者应当是变成一个可以实施的承诺，如果没有履行的话，那么后面就会直接变成法律责任。这第一块哈。那么第二块再想想这个像李佳琦、薇娅和欧莱雅这个商家之间的关系哈。以前呢，我们认为呢，主播在网上带货，一般来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它实际是一种代言，一般把它认定是一个广告行为。那么如果是按照广告来认定的话，那事先已经做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承诺，但最后没有按照相关的承诺去履行，那么这个广告呢可能就算是一个虚假广告。但是现在呢，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的这个37号令，也就是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一般认为在互联网上直播间里面直接销售的，不把它认定为广告，就把它认定为销售。那么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实际买的虽然是欧莱雅的牌子，但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讲，直接销售的人就是这个网红主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网红主播表面上是个直播间，但它实际上呢是电子商务法中所说的叫平台内经营者。就是他实际是个销售者，那么销售者既然已经做出承诺了，不管你跟别人之间当时有什么承诺，谁对谁错，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销售者一定要承担之前的承诺的责任。也就是说呢，这个消费者不用直接找欧莱雅，直接在哪儿买的找谁就可以。 那么作为欧莱雅来讲，它实际上就是是个商家哈、但是在这个事件之中呢，欧莱雅一般来说它的认定叫供应链。那么供应链跟主播之间，供应链跟销售者之间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合同啊，相关的一些承诺呀，有没有履行啊，他们具有合同相对性，他们之间相互约束，谁对谁错对消费者来说并不重要，只要你没有完成之前的承诺，那么就要赔偿的。 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欧莱雅和主播方面，那到底是谁更占理谁不占理一些呢？ 因为他们俩之间是有合同的，就是我们一般看不到。 嗯， 到底合同怎么约定的，到底是当时欧莱雅对这个主播之间有什么承诺，我们现在根据现有的材料看不到，所以没法做出直接的这种对和错的评判。其实很多事件也并非是对和错，其实我们只知道哈，在这个事件中谁应该承担责任，责任主体在谁，找谁去追偿就可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所谓的直播间全网最低价的第一次引发风波，之前已经有其他品牌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知从何时开始，李佳琦、薇娅等头部主播乐于宣称自己以流量为优势，与品牌方强势谈判，以获取全网最低价，给看直播买东西的网友带来福利。 那么近年来直播带货之所以火爆，低价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今后主播们不再承诺与品牌谈到最低价，这一模式还会受到追捧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诸位的观点。 直播带货呢，本来就不应该是以低价为优先的。就以前呢，为什么直播带货大家都认为是低价优先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确实直播带货主要目的是为了去库存，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哈，这个很多人都从事了这个行业，很多商家也在寻求这种方式来卖。但是现在发展到直播带货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了。那它里边可能涉及的中高低档，包括价高价低的，其实都有。它更多的把直播带货呢变成一种有体验感的这种销售，和通过社交媒体的一种销售，所以这种的话其实性质就变了，并不一定是非得是有一个低价或者是比市场现在更便宜哈、才能够去销售，本来这个模式呢就有一定的问题哈、如果都是比低价的话，那么势必就会变成了直播带货就是一个产品质量的洼地了，和一个侵害知识产权的洼地了。所以目前来看哈、未来的发展方向绝对不是说只有低价才能促进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新业态的形成，如果真的是只有低价才可以的话，那么直播带货是不可能作为一个业态长期存在的。 嗯，也就是说今后主播们也不再应该经常把低价来作为自己的一种承诺，自己的一个卖点，是吧？ 目前看啊，现在很多主播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直播带货现在发展的可以做到了1.0往2.0迈进的时候，就是最开始的那些主播们，他们还是受去库存的那种影响，没有把直播带货变成一种常态的这种方式来运营。同时呢，很多的这种主播呢，他实际上没有自己固定的这种供应链啊，供应链呢也不是很强啊，所以他的议价能力啊，他可能选品能力啊，他往往肉眼可见的就是一个价格。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可能低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但是发展来看的话，那如果紧盯着低价的话，那么直播带货中就没有什么好货了。啊，同时呢，如果直播带货这是一个价格洼地的话，就非常有可能变成一个法律洼地和道德洼地。所以现在为什么直播带货总出现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根源就在这儿。 从昨晚到今天，李佳琦、薇娅加上巴黎欧莱雅数次把相关话题送上热搜，不少网友指责品牌店大欺客不履行承诺，但也有网友爆料称，有些主播所谓的谈价格其实是限制品牌在其他渠道降低价格，以确保消费者在自己直播间买到的是最低价，同时他们向品牌收取的占坑费往往价格不菲，这样一来消费者看似买到了实惠，实际上是被主播吃了差价。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新型的垄断行为？这类行为是否应当得到规范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诸位的观点。 原来啊，作为主播来讲他都是合同的乙方，但现在大主播厉害了以后呢，很多的网红呢就变成了合同的甲方，而且呢这样的合同呢签的时候呢也是很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哈，你如果找我带货的话，只能找我带货，在所有平台上你不能找第二个人和未经我允许找其他的主播给你带货，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可以说有点类似于二选一。以前的二选一指的是平台，但在直播间里面的二选一指的是这种具有垄断性质和巨大流量在手的这样的一个网红及其 MCN 背后的 MCN 公司，他们形成了对某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垄断。那为什么商家傻到愿意去跟这样的人合作呢？一个是低价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已经涌入到了这个行业，一旦涌入之后的话， 那么可以说供方市场和这个需方市场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你不用这种不采用这种方式，没有流量做加持去带货的话，非常有可能在市场饱和之后它的产品一文不值了。所以很多商家也是含泪签了这种东西，签完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一签可能签了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可能就受到了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反悔，诉至法院的时候却很少有能赢的啊。所以这个局面确实应该打破。直播带货本身就是个销售渠道，就好比是现实生活中的商场一样，你不能跟商家签一个协议，这个商场说你在我这卖东西可以，但是不能在任何商店卖，在任何商店卖之前还要跟我打招呼，我同意才行，而且价格不能超过我，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啊。其实绝大部分的直播带货，有人说没有中间商了是不是能便宜一点，其实不是的，直播带货过程中的水还是很深的，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成本，实际被背后的 MCN 和各种名义的这种税费早就被一层一层的拿走了，包括流量需要购买，包括坑位费，包括这个还有一些相关的综合费用等等。所以直播带货以前带来的这种可能没有中间商消费者能占到便宜，现在看来其实是很贵的。 再来看双十一期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68亿件，同比增长18.2%。国家邮政局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也就是11月1号到16号，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68亿件，同比增长18.2%，共投递快递包裹63亿件，同比增长16.2%。 由于今年电商平台促销模式和节奏发生变化，从往年在11月11号单轮促销变成了从11月1号和11月11号两轮促销，导致今年整个促销期内快递业务量从单高峰变为了双高峰。 其中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1月1号，当天全国共揽收快递包裹5.69亿件，同比增长28.5%，超过今年前9个月日均业务量1倍以上。第二个高峰是11月11号，当天全国一共揽收快递包裹6.96亿件，稳中有升，再创历史新高。 再来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透露，日前已经根据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发布了上海市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指引试行，规范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行为为平台经营者划出合理的合规的底线。 指引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算法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得利用算法对消费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得利用算法仅向消费者提供针对其个人特征选项的搜索结果，不得利用算法通过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不得利用算法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不得利用算法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不得利用算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未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宣传和指导，督促上海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参照指引建立相应的算法应用合规管理体系，及时评估有关法律风险，依法依规开展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 再来关注租号 APP 侵权王者荣耀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判赔偿43万元。王者荣耀便宜靓号代出租，高端账号应有尽有，即租即玩，一键上号，在互联网上高调出租账号，使游戏实名制和防沉迷通知落空，真的拿他们没有办法吗？昨天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湖北两家科技公司、长沙某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并且当庭宣判。 两原告诉称，湖北两家网络科技公司在其共同运营的租号 APP 上提供王者荣耀游戏账号的出租服务，长沙某网络科技公司通过其运营的网站为租号的 APP 提供分发服务。法院认为，湖北两家网络科技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规避防沉迷通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明知游戏账号要求实名制的前提下仍实施租赁账号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道德，通过妨害原告经营管理的方式获得利益，扰乱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 长沙某网络科技公司在其运营的网站上对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租号 APP 进行宣传推广和游戏账号分发，也属于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三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湖北两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判赔原告经济损失、维权支出共计43万0175元，并连续10天在其网站首页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再来看12岁儿童被骗7.7万元，警惕针对未成年人新型诈骗手法。近日，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破获了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电信诈骗案。未成年人因为听信加 QQ 群免费领取游戏皮肤广告，导致家人的银行卡被盗刷。 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罗警官介绍，今年8月，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其12岁的女儿听信网上视频广告，加入 QQ 群，希望获取免费的游戏皮肤，结果被骗7.7万元。 经调查，受害人加入 QQ 群之后，群里一名游戏皮肤派送员告诉他，活动主要针对成年人，未成年人想获得皮肤激活码，要使用家长或监护人的微信扫码。急于获得免费游戏皮肤的受害人以用手机完成作业为理由，找母亲借来手机，随后按照派送员的要求进行扫码等操作，结果被告知操作不当，相关账号要被冻结。受害人担心家长发现，派送员提出让他加技术解除员的 QQ 号进行远程操作。犯罪嫌疑人随即利用远程操作盗刷受害人母亲的信用卡和花呗，使其损失7.7万元。 警方调查发现，重庆发生多起类似的诈骗案件，受害人多是9到14岁的未成年人。近日，巴南警方抓获了以李某为首的3人诈骗团伙，现场查获涉案赃款51.88万元，涉及70多部用于诈骗的手机。目前，涉案人员均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好，18:4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全球第2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患者不药而愈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总失眠，睡觉都离不了安眠药， 这药劲儿不咋够，再多吃2粒。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以上行为不可取。更多安全用药知识，关注公众号北京药监。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拉贡医学研究所免疫学家徐研究团队发现了第2例未经治疗而自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这名新发现的患者体内超过11.9亿个血细胞和5亿个组织细胞当中，科学家没有检测到完整的 HIV 基因组。相关研究15号发表在《内科医学年鉴》上。 去年8月，被称为旧金山患者的洛伦·威伦伯格成为全世界第一例自然自愈的 HIV 感染者。这名患者的基因组当中没有发现完整的 HIV 病毒序列，这表明他的免疫系统可能已经清除了 HIV 病毒库。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清除性治愈。 人体在感染 HIV 之后，病毒会将其基因组复制到细胞 DNA 当中，形成病毒库，继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病毒。在这种状态下，病毒可以有效地躲避抗 HIV 药物和人体免疫反应。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阻止新病毒产生，但是不能消除病毒库，因此需要进行日常治疗来抑制病毒。 那么，为什么有的 HIV 感染者可以做到清除性治愈？这样的病例的研究能否为以后的 HIV 的治疗开发出新的方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艾滋病啊，确实在人类与艾滋病对抗的这个宏大的这个战役当中，我们最近取得了一些 比较好的成果，跟20年前或者10年前相比，今天谈起艾滋病来的时候，不再是那种感觉是一个世界末日或者是一个无法对付的一个对手了。首先呢，就是说对于那些艾滋病病人来说，能够用更便宜或者更副作用更小的药物进行长期的来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只要是能够按时服药，可以让他们的这个身体机能和社会机能都能够跟普通人差不多。另外呢，就是在艾滋病研究方面呢，取得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突破。今天提到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这个非常好玩，就是说都是最近从2019年到今年啊，就是接连出现的几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一个研究成果呢，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我们发现了有些人他不用治疗，得了艾滋病之后他能自然好，就是所谓的自愈啊，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案例，被科学家证明的全球第二例就是自愈的艾滋病病人，就是他在几十年前20年前大概感染了艾滋病，然后在最近的这种身体检查上面呢，发现他们在身体里面已经找不到艾滋病的痕迹了，就不单没有艾滋病病毒，连他们体内的艾滋病的这种就所谓的这种病毒库，就是说他这个基因组里面已经找不到活跃的艾滋病病毒的这个基因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呢，就科学家们还是非常的谨慎，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的原理啊，现在都在这个进行研究。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呢，这个呢又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这宏大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起艾滋病病毒来，或者说起其他病毒来，感觉都是避之而不及的。其实呢，我们作为像人类来，或者是其他动物，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有很多来自于这些病毒的基因。就是我们尤其提到一下艾滋病病毒所属的一个叫做逆转录病毒科，就是逆转录病毒科它的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把自己的基因插到我们的基因组里面去。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基因组，就如果是把它当成一个说明书的话，每一次感染这个病毒之后，这个基因就跑到了我们的说明书里面去，然后让我们替它生产病毒也好，或者是兴风作浪也好。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逆转录病毒都能够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大部分的逆转录病毒可能其实并不会造成像艾滋病一样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基因组里面其实已经充满了来自于无数次的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被各种各样的逆转录病毒感染带来的一些基因的碎片。那像艾滋病病毒也一样，它首先病毒本身会变异，其次呢，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和它做一些博弈。像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所谓自愈的病人，首先呢，它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些类群，就在这个类群里面呢，就大概现在的研究呢，大概1%的艾滋病感染者情况就比较特殊。像大部分的艾滋病感染者，你要不吃药，不去控制病毒的话，身体里面的病毒就会一直在复制，一直很活跃。但是大概1%，200个里面就有一个，然后呢，他不用吃药，身体里面的病毒的这个活跃度呢也会非常非常低。但是呢，他们的基因组里面其实还能够查到，这些艾滋病病毒插入到我们的基因组里面的痕迹。但是在这两个病例当中呢，就是说包括刚刚发表这个，包括去年发表的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世界第一例，都是这样的，他们在基因组当中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找不到活跃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基因库了。科学家们推测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跟其他的这些感染者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他清除了那些活跃的这些所谓的病毒基因库，就只能在一些就是我们的基因组当中不太活跃的区域里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说明书啊，不是所有的字句都会把它翻译成有用的蛋白质，有一些字句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套话啊，或者是说装饰性的东西，我们都不去翻译它，不去把它变成蛋白质。它这些区域里面如果插进去这些病毒的基因组的话，那就它就不会再翻译成蛋白质，不会再组装新的病毒了。可能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呢，现在还是在研究当中，因为只有两例，可能还会发现更多，因为包括我刚才说有两个重大的发现，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我们除了这种自愈的病例之外，在医学记录当中也出现了两例的艾滋病的治愈病例，就是这个也是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是这治愈病例呢，是用干细胞移植的方法。当然了，这个呢也是目前呢只有两例，科学家们也在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其实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的乐观，他不是说就是自愈或者治愈了那么一个或者两个病人。我是想让它变成一种通用的办法，从当中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 然后让那些就是不是那两百分之一的，或者是不是那么有这么幸运成为那个非常偶然的一个两个的这种病例，研发出一些比较可靠的，然后这个有效的，然后低成本的一些治疗艾滋病的办法，让艾滋病呢不再成为一种对这个人类造成非常重大健康威胁的一种疾病，让它变成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光明的前景吧。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英国央行货币公布了十月的通胀数据，英镑反弹明显，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现在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请秦刚稍微离这个话筒近一点 啊。那么对此您有何评论呢？ 我们看到昨天英国是公布了十月份的通胀数据，在英国十月通胀飙升至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CPI 是同比增长了4.2%，也高于前值的3.1%，经济学家预期值是3.9%，那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糟糕的是，英国央行预计2022年4月 CPI 达到5%左右的峰值，通胀飙升也加大了英国央行加息的压力，并推动英镑走高。数据发布后，英镑反弹，最终是收于1.3496，较昨日内的最低点1.3396是反弹了100点。那英国国家统计局首席经济学家格兰特指出，在能源费用上涨的推动下，十月份通胀率是急剧攀升。十月份电力、天然气和其他燃料的价格上涨了23%，二手汽车和燃料的成本均上涨了20%以上，推动了通胀上升。而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汽车行业供应链中断和疫情感染风险导致人们从公共交通工具转向私家车，同时餐饮和酒店业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胀，住宿服务价格是上涨了13%，反映了酒店、休闲和旅游业务增值税率上升带来的影响。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核心 CPI 是从九月份的2.9%升至了3.4%，高于预期，表明价格上涨压力普遍存在。英国央行预计11月 CPI 将升至4.5%，随着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价格的上涨，通胀率将在2022年的4月达到5%左右的峰值。那本月上旬，英国央行曾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维持现行政策，使得市场对于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落空，由此加深了英镑在本月的下跌。那昨日通胀的飙升，使得12月份的加息概率再次回升。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曾表示要观察更多的数据，那昨日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会成为未来紧缩的一个因素，因此昨日英镑是出现这种上涨。英国央行的下次利率决议将在12月16日公布，投资者需要关注这一个月的英国经济数据。从英镑的走势来看，目前英镑在1.3380线获得了支撑，短期该水位将成为重要支撑，如果被跌破，则将进一步打开下跌的通道，而上方阻力位在1.3580，预计短期内英镑将在该区间内进行波动。主持人。 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的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3841，欧元对人民币报7.2306，英镑对人民币报8.6137，加元对人民币报5.0627，澳元对人民币报4.6467。主持人。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7号，波兰边防机构表示，波方在与白俄罗斯边境处发现新的难民营地。对于两国边境处的难民潮，近日白俄罗斯通过把这些难民转移到附近仓库的方式暂缓了危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波兰边防机构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许多中东难民在波白两国边境城镇布鲁兹吉的围栏处驻营扎地，那燃烧取暖用的柴堆。该机构透露，这是一个新的营地，仍有部分难民滞留在几百米以外的一个旧营地。 目前在这两个营地当中共有大约1000名难民。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表示，他将在当地时间18号与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会面，届时双方将就目前的难民危机进行磋商。 为了解决两国边境处的难民危机，白俄罗斯采取了行动。据报道，当地时间17号，白俄把波白两国边境处的一些难民转移到了附近的一个仓库，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临时的住所。白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16号波白边境出现了暴力事件，导致部分难民被困。该报道分析称，白方此举可能会缓和目前其与欧盟陷入的僵局。 苹果公司17号宣布，将允许其两款最新机型 iPhone 12和 iPhone 13的用户购买苹果原版零部件和工具，以自行修理手机，并准备把新规适用范围最终扩大到部分型号的 Mac 电脑。 这一做法将打破苹果公司长久以来广受诟病的规定，只允许经过苹果官方授权认证的技术人员接触到苹果持有的专利零部件和软件。苹果做出这一改变，是在回应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 美国消费者群体近年来兴起争取维修权利的风潮，涉及到智能手机、汽车、拖拉机等产品。支持者指出，日常用品越来越多使用软件，而制造商把持产品所涉的技术专利，增加普通消费者自行维修产品的难度和成本，应该改变这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惯例。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也曾经公开声援这一倡议。苹果公司由于采取软硬件都要加密锁定以限制使用第三方配件的做法成为众矢之的。一些关心环保议题的苹果公司投资人也呼吁苹果改变相关规定，因为用户难以自行维修的情况下更易丢弃设备，从而产生更多的电子垃圾。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5到10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曼宁、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加各类的互助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